人主打。 小心，排行榜危险的，雅丽安娜回来了。冠军37亿人疯狂点击，粉红妖姬尼基米娜，流行天团共和世代，嘻哈天王小伟恩共同挂刀。全球独家海报，环球豪华精装。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知道电影中多莉、尼莫、马林究竟是什么鱼吗？就带孩子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参加孩子世界海洋总动员活动，探索6000种海洋生物，吃喝玩乐，暑假两人成行，再免费招待一名儿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666。 Get out, get out！ 解放自我的音乐宣扬， get out, get out, 音乐顽童赵永新以独立的姿态面对世界。 Get out！ 什么稀奇古怪、乱七八糟的语调？什么外星牛马？ 赵永新2016全新创作专辑《Get Out》，海蝶音乐震撼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 Erica。 好的，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今天青春点点有特别来宾，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这个特别来宾呢是一组团体，其实是上个礼拜的飞碟快红星有在介绍他们。 对， 然后他们的乐团是三个英文字母，然后这三个英文 其实现在听广告就让人家很疑惑他们 为什么， 因为太容易跟一个品牌搞混啊，应该每个人都会很爱这样讲吧？不是，不是我第一个吧？ 那个品牌是什么？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 HTC 啊。 哦，他们是 HTJ， 让我们掌声欢迎。 大家好，我们是 HTJ。 我是鼓手立中， 我是主唱世堂， 我是贝手阿斯， 我是吉他广浩。 好。Yeah！ 啊，总算找到掌声了，刚好恐慌啊。哎呀，好，上个礼拜呢听到 HTJ 的飞碟快红星，那快红星上面说到你们的 HTJ 其实是一个电影的缩写，然后其实我不知道这部电影这么红的这部电影的英文片名竟然是 Hell the Judge。 对，就是这我们就是取电影九品芝麻官的英文片名Hell the Judge 当作我们的团名。那当初会取这个团名的原因其实是有点算是半开玩笑的，就是我们一开始 在玩团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就是去想过我们的团名、嗯、直到有一次我们要去报名参加一个比赛，那比赛你要报名一定要有名字，那我们就是大家在想团名也很苦恼这样，然后刚好电视上就是在播九品芝麻官， 嗯嗯嗯， 那就有人开玩笑说，欸，那我们就叫 九品芝麻官， 嗯，然后就变成我们的团名了。对， 所以那个时候叫九品芝麻官，你们那时候去报比赛的时候叫九品芝麻官？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取他的英文名字、哦、就是想说还是神秘一点这样、啊、直接用九品芝麻官好像就是太。 那你们那时候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有产生哪几个名字过吗？还是你们真的是一片空白？ 没有吧，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因为报名时间蛮 赶，一致通过， 因为偏空白、啊 因为那时候报比赛时间太赶了， 然后很多乐团都这个样子、欸、 就是所有乐团他们维基百科基本配备，就有一天我们想不出团名，但是叫报名已经在那个迫在眉梢了。 对，那为什么没有叫 Hell the Judge？ 为什么要取写就是缩写？ 因为念起来比较顺，然后也比较好记， HTJ 三个字就觉得比较好记。对、 哦、 对，但我们后来就是觉得就是会继续沿用这个团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 发现九品芝麻官他一直重播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就是大概六年级生七年级生甚至八年级生， 嗯， 就是大家的共同记忆了，就是其实大家随口都可以来个两句周星驰电影的台词、嗯、像我们的吉他手冠浩他就非常的在行，对啊，那就是我们就希望我们的音乐也可以像星爷的电影一样就是被大家记住 历久不衰， 对对对对 OK 好， 对，大致上是这样。 九品芝麻刚刚 cue 掉冠浩，冠浩有一惊说、欸、我现在要马上要讲了 吗？对，我就要讲了 對来啊 shoot， 你现在第一个想到的是 九品芝麻官吗？ 或是不止九品芝麻官， 我刚刚想到是一个十八禁，还是不要讲出来 好啦，因为九品芝麻官这个在播放，然后就改成了 Hell the 就是取了 Hell the Judge， 然后变成 HTJ。 那后来的这一次比赛的结果如何呢？ 年代有点久远了，就是志在参加不在得名，对啊、欸、 多久以前？多久以前？ 那很 哇，大概有 四年前， 三四年 前吗？一二年了， 所以四年前。 对对 对， 對， 那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聚在一起玩团的？ 最早的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 嗯， 最早是只有我、冠浩还有阿斯， 嗯， 那四堂是比较后来才加入的， 嗯， 那他加入也有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大家也可以请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对， 好，所以你们一开始三个人是如何碰在一起的？ 我们三个吗？ 对， 就是我退伍之后，我搬到淡水， 嗯， 然后我认识了冠浩，因为冠浩是我哥哥的学长的弟弟。 我哥哥的 学长的弟弟，对， 然后跟你年纪差不多， 对哦， 哎， 差不多， 差不多啦，差不多啦， 对对 对， 對，那不是同届，我知道， 不是同届， 对 对， 對， 對，你马上说没有的意思就是没有，我比他小的意思， 正负两岁应该都算差， 对啊， 差不多，差不多， 哥哥学长的弟弟，你搬到淡水认识了他， 对 对， 對，然后刚好我那时候又有在帮我哥哥的学弟打一个团、 嗯， 就是当他们团的鼓手、嗯，然后那个团的贝手就是阿斯， 对 对 哦， 对啊，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在音乐上面有一些共同的喜好， 嗯嗯， 然后我就想说大家一起来练练自己喜欢的歌，这样 主头啊，他是主头， 对， 主头。 原本立中的团是什么样类型的团？音乐风格？ 哦，是比较蓝调摇滚一点 ，OK， 对对对， 所以是摇滚，但是有蓝调， 对。阿斯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嗯 哦、就其实这团现在还在，不过就是地下乐团、 嗯、 叫通勤少年， 通勤少年， 对，也是蓝调的，对，但是就是我是因为有这一团然后跟立中认识， 嗯， 然后后来发现说诶、欸、其实我们某些在音乐上想法还蛮契合，还好 的 蛮 蛮契合， 蛮对，就是蛮有，就是觉得诶、欸还不错，然后他有一天就来说那要不要一起玩个团这样子。 那这样你们现在原本的团都还有在运作吗？ 有有有，阿斯 有有有， 我后来就对啊，因为一些原因我就离开那个团， 生涯规划， 对对对，生涯规划 生涯规划， 但是阿斯还有继续在 有 好原本的团。那冠浩原本也都、就是有在玩团吗？ 我原本有玩团，而且那时候还蛮失落，其实那时候我是离开一个团的，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是有点不太， 不太开心。 对，其实有点对音乐有点 灰心，有一点点灰心，灰灰的，对， 灰灰的。 然后就发现有一个人退伍，然后超励志的，问我要不要玩音乐，我就觉得哇靠，这人疯了吗？然后就哎玩一下，哎。好像还不错。 可是那个时候的离开乐团会让你灰心，是这个乐团解散了，还是这个乐团说冠浩我不需要你了？ 我们那个时候的状况吗？ 冠浩我需要你。 那时候的状况其实是因为我其实比较会有坚持我自己想要玩的东西，嗯嗯嗯，对。然后那个乐团他们的每个人的想法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那时候是玩什么？你们那时候是玩什么？ 其实也是摇滚，比较像是摇滚类型的。嗯。所以那时候立松问我说：“欸，我们要玩一个就比较像 R&B 啊、Funk 的这种曲风，有点 Fusion Jazz 的，是不是 Jazz 的曲风？”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以前也没有玩过这种曲风的乐团，所以就他一讲我就非常有兴趣。對，对对对， 好的。所以这三个人聚在一起以后，那现在我要听听世堂的故事了。世堂加入的故事究竟是如何呢？ 我就是被强迫加入的，哎哎，哦，我就是被强迫加入的感觉。例如说像团名那个部分，其实我也没有参与，嗯，但是其实他们之后讲了之后，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他们其实都有问说，我加入之后有没有想要，就是团名要不要重取啊，或者 市场与他的快乐伙伴们， 对，这其实也不错啊， 对， 但我就觉得。蛮有趣，所以就直接觉得 OK，我就直接讲。 还是菜鸟没有什么发言的权利，他们问也是客套问一下，哎，有没有意见啊？没有，没有，没有，就这样。 学弟， 学长好。对啊，我就觉得，反正我觉得蛮有趣的，就 OK。对， 那那个时候立中发现世堂的吗？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世堂，它其实是一间早餐店的老板。 哈， 对，然后 真的早餐店， 真的早餐店是可以吃，而且 可以吃。 没有，有的早餐店是卖奶昔还是什么？ 哦，不， 就是你平常去卖的， 你说贺宝福那种。 哦，好，它就是市堂 style 的早餐这样。对，然后我们在市堂，其实也是我们先到，他也是后到，就是我们 后到，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小小的工作室和练团室，就是我们跟一些乐手朋友会聚在下面这样，然后他是在一个地下室，那市堂就是在我们楼上开了一间早餐店， 早餐店开在二楼， 一楼， 你们在地下室哦？ 是巧合吗？ 巧合， 对， 完全不知道下面是 练团室， 我大概也是做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才可能，因为我刚开有点紧张，所以我没有意识到下面有鼓的声音跟贝斯的声音，大概我比较熟了之后才发现说我的音乐好像，因为我会放音乐嘛， 压不住， 然后发现说哇，不能讲那个，就哇，我原来楼下是那个练团室这样，对啊， 所以会下去沟通一下说，哎，不要那么吵好不好？ 也还好啊，因为就是我们刚刚时间蛮错开， 你们一大早就开始练团吗？ 怎么可能？ 不会， 没有，因为我卖到大概下午一点半。那他们，因为他们都很认真，他们其实大概九点十点就大概听得到了。 怎么可能？这是什么乐团啊？ 不是，他们是没睡， 好清新哦， 好资又深哦。 真的 没有，对啊， 是没有睡啊。 对， 就是晚上熬夜在那边。 对啊，然后就是我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有听说楼上早餐店的老板就是深藏不露这样， 你说会唱歌， 对， 怎么听，怎么谁听谁说， 好八卦哦。 对啊， 就是 顾客会传哦。 他的市堂的高中同学是我朋友，就先有听说过了，对啊。然后因为市堂他以前有参加过一些比赛，然后就是也是认识蛮多在音乐圈的朋友，也会辗转听说，就是哎， 这个人会唱歌， 对，然后我们后来就有一天我们练，就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主唱，然后我们就上去跟他搭讪。 他还在开店吗？那时候？ 对，然后就是假装上去买早餐，然后顺便网罗他这样。对， 点完餐以后问说，就要不要下来唱几首歌？ 对，然后我们顺便要外带一个试堂。 对，但是在唱歌。欸，在唱歌，原本市场你唱 R&B 吗？ 我听 R&B。 你听 R&B,、原本就听 R&B。 对。 好，所以这对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而且我本来就，其实我刚开始，我以前有一个团，那我高中组团的时候也是玩 Rock。但因为我平常都听 R&B,可是所以因为如果是那个时候其实现在也是很流行，就是其实台湾还是好像很普遍听摇滚乐。 是。 那五月天很红，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玩摇滚乐， 对，好像组乐团就是要玩玩玩 rock。 可是我小时候是喜欢听一些黑人的歌，可是我喜欢听一些转音啊什么，觉得很爽的。可是因为 就是那个叫什么，应该是环境不允许吧、嗯、就是我加入了之后发现说啊要玩 rock， 然后就也只好就是沙哑啊之类，就是唱一些 rock 的歌。然后我比赛的时候当然是因就是为了比赛然后选一些抒情的歌曲、嗯、可是其实我一直很喜欢的音乐是 R&B， 嗯 对，然后所以当他们上来跟我说他们其实想要玩 R&B 的时候，我其实蛮惊讶的。而且我觉得好像因为我开早餐店的时候已经决定不想玩音乐，因为想要专心。 你说你才开几个礼拜而已， 什么几个礼拜， 就你不说你都开几个礼拜才发现下面有个练团室。 对啊对啊，他们上来之后说我们要玩 R&B 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我开店之前就一直都有在接触，可是我开店的时候就觉得不想，我想要专心 做早餐店当商人。 对，没错， 当厨师、啊啊、当商人。对， 他们上来可是所以我们一开始是玩票性质，就是我跟 HTJ 也是想说玩玩看这样子， 嗯， 算是有圆一点点我小时候没有圆到的梦这样子。 好，所以刚刚说到了就是对这个台湾那个摇滚环境啊，我就不知道扼杀了多少听黑人音乐的梦想。 欸，也不能这样讲。 我这样讲又有点心虚的感觉。 对啦， 我只是喜欢听黑人的音乐， 因为就是好像我懂那个感觉，就是说欸组团啊，然后组团要组什么团，然后说哦我们玩 R&B。R&B 不是人家晚上床上听的那个。欸，那很娘欸，那不要吧，我们的 rock 鼓，尤其我觉得鼓手跟鼓手蛮重要的，就鼓手可能觉得不行，我打就是要打很重啊，要打 rock 啊，我唱歌就要很嘶吼啊什么之类。 其实我觉得就是 R&B 音乐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黑人他们也很特别自己的律动和他们的节奏性都很强、嗯、所以其实那个对鼓手来说也是蛮有吸引力的。 对 对， 好，所以决定要玩 R&B 节奏蓝调乐团，然后一开始三个人在没有主唱的情况下你们在玩，其实是就玩得很 fusion， 就有点像爵士乐团这样子。你那时候觉得不太需要主唱这样子吗？ 一开始其实就是我们先还有我们三个人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点像练功团，那当然就是我们都练一些 fusion 啊， 嗯 ，jazz 的歌。可是其实长久下来，我们发觉其实我们有沟通过，我们想要， 嗯， 那我们也有计划要把这个团长久经营， 嗯， 所以我们共同喜欢的就是 smooth jazz 跟 R&B， 嗯， 然后我们就想往这一块去发展。其实后来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需要主唱， 需要歌手， 也非常重要。 对，對啊、對，要需要主唱。 对，然后其实正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刚刚补充一点，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试堂？因为其实找主唱过程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嘛，当然也是算我们幸运。那之前有听说过他很会唱歌， 嗯， 那毕竟他不是在我们楼上开早餐店嘛， 对啊。 那我们地下室其实有一面墙是没有隔的， 嗯。 所以那时候每天早上呢，就会听到他放一些 Michael Jackson 啊， 哦、oh, ， 一些玛利亚凯莉啊， 就听到他的音乐品味，觉得、啊、哦，其实一样是90年代是 match 的起来的， 没错、 哦，对、啊，而且说实在，就是这种早餐店蛮猛的， 对啊， 对啊， 就是、然后听 R&B 的老板， 对啊，那一大早就放这首歌， 对、啊， 吓到，对。 好，所以如果试堂算了，不要讲其他乐团。对，如果放的是其他的歌的话，也许可能不会这么积极的要赶快去网罗他这样子。 对，当初也是赌一把， 嗯、对，赌一把，嗯、对吧、 啊？好，没有想到，真的乐团成员，我觉得要碰在一起，然后个性和、啊、听的音乐和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来听听这一首歌曲，跟我们介绍一下吧。你们发行的这一张 EP 叫做《这就是爱》，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亲爱的编剧》。 嗯， 谁要负责介绍一下这首歌？ 我是试堂、嗯，因为这首歌其实 EP 的三首歌词都是我写的。 嗯， 然后这一首歌是里面，我觉得这三首歌就我们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写了好多歌，选出这三首、 嗯。 那我觉得这三首就像我们三个小孩一样，然后每个小孩都有他的个性。然后像《亲爱的编剧》，我觉得他个性就是忧郁的。那我们还有其他歌可能是活泼的， 嗯、 或者是有点搞怪的。嗯，对。那这首歌，它其实是在讲，就是现在的社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做自己。 嗯， 对，我们必须要戴着面具，可能想要演一出戏，然后为了完成。更好的结局。 嗯， 对，所以这首歌《亲爱的编剧》是在讲这种感觉。 好，《亲爱的编剧》，然后你刚刚说其实有写了很多首歌，这个是比较哀伤、比较忧郁的。 嗯， 然后《出外症》可能就比较， 出外症就是比较调皮的 up tempo 的。 这样子。然后这就是爱，你们为什么选这就是爱当做 EP 的专辑的名称？ 因为我们选完了之后发现这三首歌都有爱这个字。 嗯， 然后这就是爱，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集合，下面有很多子集合。 嗯， 那像亲爱的编剧就是讲爱情里面可能比较不由得的状态，所以它就是下面一个子集合。那初爱这呢，它是有点像初恋的时候呢，遇到你第一个心仪的对象，然后你可能会有一种好像要发烧的感觉，它像有一种病的感觉。 嗯， 所以那个症是症状的症。然后这首歌其实我的灵感是来自于立中 啊， 要 cue 到你。 你说初爱症吗？ 对，因为我下班 这是一个告白吗？ 不是我跟他告白，是因为我下班的时候，立中有时候都来吃早餐，或者下班的时候要去练团，然后经过。嗯、那有一阵子，他常下班过来跟我聊一些他那时候 人生的 对象，不是他的喜欢的 对象。他觉得身体有点热， 身体有点热 ，就是他那时候有感冒，然后他感冒的故事让他自己讲好了，跟这首歌有关系。 对，就是我那时候发烧，对他可能就是觉得说，就我发烧，身体很不舒服，我还是很激烈的跟他讨论我那时候的心情，他可能觉得就是我很 crazy 这样。对啊， 你可能没有讲，就是他发烧，我就问他怎么了之类，然后他说， 说发烧是一个为一个女孩发烧， 不是，是他觉得他喜欢的那个女生那时候感冒，然后他觉得他的发烧是那个女生传染给他的。 我忘记这一段了 什么、欸、 所以他感冒他很兴奋咯， 你是中二病吧 这首歌我有写一个那个一个台，就是它有一个副标叫做能够遇见你身上的细菌都是我的荣幸。 哇哦！ 对， 天哪，好脑补的一个人啊！ 是四堂写的，是四堂。 我真的觉得现在看他，马上觉得推翻形象。 对呀、啊， 都写都写。 刚刚一开始进来还在夸赞，就是哦，他字写的漂亮，人模人样，就哇、哦，原来脑子这么混乱，这么可怕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叫做《这就是爱》，而且今天很棒的是 HTJ 带了自己的家伙来要唱歌，唱了这三首歌曲。都不是自己的歌，唱了这三首歌，而且有两首我一看到觉得，哎呦，有够新，怎么会这么新的歌啊？你们真是很认真在练团，很认真在玩很新的东西耶。好，待会呢，我们就在青春点点可以听到 HTJ 的现场。 现在后悔来不来得及， 也许只是因为心还不够。 挣扎，每一个人都有想去的地方，相信我们都正走在前往幸福的道路上。我不害怕，我是 Angela 张韶涵。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卢广仲， 我是徐伟宁。 我们在肯亚的卡库马难民营， 看见了来自脆弱国家的儿童及家庭。 我们的关怀能抹去他们眼里的忧愁， 我们的帮助能点亮他们的希望。 捐款饥饿三十， 报名7月30、31大会师，让他们的教育不中断，生命不停摆，勇士出击，危机远离。 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或拨02-2175-1995。 深受节奏蓝调影响的四个大男生，赤堂、立中、阿斯、冠浩，组成温暖系乐团 HTJ， 团名取经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英文。筹备一年多 ，HTJ 首张创作 EP《这就是爱》温暖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好的，回到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在青春点点的是 HTJ 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 HTJ。 我是主唱，我是鼓手立中。 我是主唱是唐。 我是吉他手冠浩。 我是贝手阿斯。 对对对对啊！立中，你是想要当主唱是不是？ 没有，我还是当鼓手就好了。 好啦，今天呢就是要来我们唱歌。那唱了这三首歌呢，都不是他们 EP 里面的歌哦。所以这三首歌，我们先唱歌前先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唱这一首歌好了。 哦，这首歌是 Justin Timberlake 的 最新力作。 对对 对，因为其实我的偶像。其中一个偶像是贾斯汀这样子，然后又觉得他就是又能唱又能跳，然后又能写又能弹，就是一个全能型的艺人，然后我很欣赏他这样子。那我以前就有坐在听他的音乐，那这次想说他刚出单曲，然后好像电台也都有常播吧。 对啊，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来唱唱看这样子。 所以你们之后会，譬如说，因为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空间嘛，你们会自己做自己 cover 版上传吗？ 有机会的话，当然，我们如果有练习的话，都会拍下来这样子。 嗯，对，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听听 HTJ 的《Can't Stop the Feeling》。 Wow. I got this feeling inside my bones. It goes electric, wavy.I turn it on all through my city, all through my home. We're flying up, we're sailing when we're in our zone.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I can't take my eyes above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you're gonna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Under the lights when everything goes.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getting you close. When you move, will you already know? Just imagine. Nothing I could see but you when you dance. Feeling good, creeping up on you. So just dance. Come on, all those things I should do.Ain't nobody leaving soon, so keep dancing.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Just dance.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Just dance. Ooh, it's something magical. It's in the air, it's in my blood, it's rushing on. I don't need no reason, don't need control. I'm flying so high, no ceiling when I'm in our zone.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ng in my feet.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above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you gon'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under the light.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getting your clothes. When you move, will you already know? Just imagine, just imagine, just imagine. Nothing like a sleep but you put your dance, dance, dance. Feeling good, good, creeping up on you.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Come on. All those things I should do, but you dance, dance, dance. Ain't nobody leaving soon, so keep dancing.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Just dance, dance.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So just dance, dance. Oh, I got this feeling in my body. I got this feeling in my body. Oh yeah, I got this feeling in my body. In my body, oh yeah, oh yeah. 只拍脚饭店太可惜了。 哦，应该要边煎就是火腿蛋边唱，对不对？ 欸，超有吸引力耶！ 谁受得了啊？真的。营业额暴增， 真的， 我觉得听就是转音，你觉得忍不住就跟伯杰一起的，跟着一起转这样子。好，所以这是贾斯汀，这是主唱世堂说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这是他的偶像。另外呢，今天还有另外两首歌的歌单，就是Luther 是 Luther Vandross 吗？ 对， 好，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就是 R&B 嘛，对不对？ 对。 那另外开了另外一首，我也觉得很妙，为什么会开 Troye Sivan？ 因为我超爱他。 最近世堂爱的就是除了贾斯汀之外，还有 Troye Sivan， 对不对？ 对，我超爱他。他第一张那个 Happy Pill， 我就在听了，然后他有点电音，然后迷幻这样子。然后我本来不是很了解他，是因为他出了第二张单曲之后，然后又有 MV 什么，然后我才去了解这个人。 所以是等于是回头去听吗？ 没有，我是一开始 本来就听，但是不了解他。 对对对。哦，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接下来会不会出。就他出了第二张之后，就说太好听了吧，真的太 crazy 了。然后因为他的歌词还有好像都在写他自己的故事。 对。 然后像这一首，我们选的这首歌叫 You， 然后我很喜欢它里面写的东西，因为我来找一下哦，我是看到一句歌词之后，我就决定 你要爱他， 爱这个人，太酷了。他有一句话叫做那个 tripping on skies, sipping waterfalls， 然后他因为这个都是很这要怎么讲啊？他是。很极端的，例如说他踩在天空上面，然后他喝的是那个他啜饮的是那个瀑布的水，就是他是一个很反差的东西，然后他是在描述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他可能他的青春都奉献给另外一个人，然后他所做的事情都非常 crazy， 都很疯狂。然后他的主歌讲到说，我们是不是如果万一我们一起开车了呢，如果我们把我们眼睛闭上，我们就准备要 go to paradise， 就是要去天堂了。然后我不会讲，我觉得他太疯狂，因为我也很想做这种事情。 反正你觉得，就是他的歌词非常有意境， 对。然后就是描述他描述的状况，可能跟我自己的状况之前有点像。对对对， 所以有投射作用。反正总而言之，喜欢 Troye Sivan 就对了。 对， 好，所以今天要来唱一唱 You 这一首歌曲。 可以先聊一下，调个音。 好， 哦，好，那要调。 我让冠浩调个音。 谢谢。 话说这次写歌啊，你们就是说从这么多歌里面挑出来了三首，那一共你们有算一共写了几首吗？ 应该有20首吧。 20首？ 对。 那最后挑三首，然后的原因是因为每增加一首制作费可能就要增加了，是这样子吗？ 不敢这样说。 这个就要问公司啦。我们就是尽量写，然后公司好像是希望我们，因为我们可能后制的时间都花很长，我们还要编曲嘛，因为一开始写都是 demo， 我自己弹吉他这样子。那公司希望我们赶快出来跟大家见面，然后希望我们先带一个小小的作品，然后可以先跑一些场子啦，然后对让大家认识我们。 所以如果之后譬如说办演唱会的话，你们会就是除了唱 EP 的三首歌之外，你们会把其他自己已经写好的歌曲然后跟大家分享吗？ 会有一些我们之前的创作都会加在我们的表演里面。 对，然后也会唱其他人歌，这就其他人就反而不一定。 也会也会，像是刚才那一首就是 Luther Vandross， 他的那个 Never Too Much， 那首歌是我们从应该是我们组团第一次练的第一首歌 哦， 对，我们对那首歌很有感情， 就是他们那时候要测试我可不可以唱 R&B， 他们就开出了这首歌 哦， 对， 然后他就很迅速的就交卷了。对啊，他自己录了一小段，然后给我们听，然后我们就吓到了。 我先上网查那个 instrument， 就是那叫什么乐器的版本， 对， 是卡拉的版本。然后就因为我其实我很紧张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很紧张，我很怕我的感觉他们不喜欢。然后就自己先用那个卡拉，然后自己录了一小段那个录音，然后传给他们听。 我们也很紧张，我们怕他一唱是吼腔的话，然后就 say goodbye。 而且这样蛮尴尬，因为他就在你上面，你们就还是要一直 见面。 对，这很尴尬哎。 对， 所以现在很幸运， 还好一拍即合。 对。 好，所以接下来要先唱 Troy 的Troy Sivan 的 Youth， 还是你们要想要重回那个？哦，不对，调好音已经是。 对。也只能唱他。 冠浩就是说替我九品芝麻官之后，现在要害我白调音吗？好 ，Troy Sivan 的 Youth。 What if we run away? What if we left today? What if we say goodbye and sound? What if we're hard to find? What if we lost our time? What if we left them far behind and they're never found? And when the light starts flashing like a photo.The stars exploding will be fireproof. My youth is yours. Tripping on the sky, sipping waterfalls. My youth is yours. Run away now and forevermore. My youth is yours. Truths allow you can't ignore. My youth is yours. What if we run away? What if we close our eyes? What if speeding through red lights into paradise? 'Cause we've no time, spreading nose, mortal body, timeless soul. Cross your fingers, here we go. Oh, oh, oh. And when the lights start flashing like a photo booth, and the stars exploding, we'll be. 太厉害啦！好 ，Troy Sivan 的 Youth， 好，也是 HTJ 现场在青春点点送给大家的歌曲。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呢，推出了首张的全创作 EP《这就是爱》。那主要呢，跟一般我们所想的乐团，在台湾所想的乐团很不一样的是，他们玩的不是 Rock， 不是摇滚乐，他们玩的是 R&B， 玩的是节奏蓝调，玩的是比较。以黑人音乐为主的音乐作品，好，黑人音乐可能一脉相承，包括了像是蓝调、爵士、灵魂乐，然后节奏蓝调，还有放克等等的。那今天呢，还有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就刚刚已经讲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 它是个定情曲。 对，你们三个人自己在玩的时候，一开始为什么就会先玩这首歌呢？就对你们的，对啊，一开始为什么先选了这首？因为在90年代有更多更 譬如说 Mariah Carey One Sweet Day 啊，或是有更多更多类似的那种 R&B 的经典作品，怎么会选到 Luther Vandross？ 因为我们一开始只有三个人，就是没有主唱的话，要找我们可以一起练习的歌其实不太容易，所以我们就会常常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去看一些影片，寻找我们可以练习或我们也喜欢的音乐这样。 你说在没有主唱的情况下也可以玩？ 对对对，可是这首就是比较例外，因为那时候就在找的时候看到这首，就听到这首真的很喜欢，然后我们就决定就算没有主唱我们也要先练啊。对对啊，然后练一练发现需要一个主唱。对， 好，然后这一首歌就变成了试堂的考试曲 Never Too Much。 OK 吗？ OK， 来吧。我觉得我今天很像在考试，好紧张啊。 期末考， 发片考试。 对， can't fool myself, don't want nobody else to ever love me. You are my shining star, my guiding light, my love fantasy. There's not a minute, hour, day or night that I don't love you. You're at the top of my list, cause I'm always thinking of you. I still remember in the days when I was scared to touch you, how I spent my day dreaming, playing how to say I love you. You must have known that I have feelingDeep enough to swim in. That's when you open up your heart and you told me to come in. Oh my love, oh yeah. A thousand kisses from you is never too much. I just don't wanna stop. Oh my loveNever too much, never too much, never too much. Woke up today, looked at your picture just to get me started. I called you up but you weren't there and I was broken hearted. Hung up the phone, can't be too late, that voice is so demanding. Opened the door up and to my surprise there you were standing. Oh my love, a thousand TJ， 好的，我今天实在是太开心了，我觉得我找到我人生中的新归宿，请你们把 他有一阵子没有如此着迷一个团， 请你们把乐团当中的那个 keyboard 手的位置请空下来，不要找新的 keyboard 手，等我这样子。 你每次讲这种话，然后别人再邀请你，你会去吗？ 认真啊，去啊， 真的吗？ 认真啊。 淡水哦 ，对，淡水好像有点远。 来练团付一份早餐。 对对对，因为刚才我问了试堂说，那现在早餐店还在吗？试堂说还在哦，不过现在暑假学生们不在了，对不对？ 不在了，所以学生不在了， 所以会这算是你的淡季。 对。 所以大家住淡水的话，可以去真理大学的后门吃试堂的早餐。 耶、yeah, ，早安早鸟， 早安早鸟， 叫早安早鸟， 早安早鸟， 工商服务时间， 对，工商服务时间。哎、欸，你这是网络上找得到吗？ 找得到，找得到， 真的、哦， 脸书也可以打早安早鸟。 哇、wow、哦， 你还有为他创一个粉丝专业？ 有有有，但是有一个有一千多人，一个两百多人，要点那个一千多人。 所以你说每天分享说今天 早餐是什么？ 然后今天的趣事这样吗？ 初期会。 现在比较 对对对，现在老了就皮了这样，没有了。 以后可能会说今天本店选播什么Michael Jackson The Wall 什么之类的。 对， 好，非常感谢 HTJ， 然后很开心可以听到你们的 音乐，然后很开心可以在青春年遇到你们，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机会听到你们现场，然后听到你们的整张专辑等等的。今天谢谢你们哦。啊，最后你们有没有那个粉丝专页？我们宣传早安早鸟，我们应该要宣传一下。 早安早鸟按赞数比原本还多。 我先宣传我们近期的活动。 OK OK， 对， 我们在7月31时候在台北素乐集，然后8月5号在台北安和65，有两场是音乐分享会。嗯，就说一直是不，我们不止表演，我们也会跟大家聊天，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我们。当然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 BP 在那边贩卖。那我们都很欢迎，希望大家来跟我们聊聊天，交个朋友这样子。 同时大家也可以上脸书搜寻HTJ 乐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专页。那我们陆续有一些活动或是关于我们的消息，我们都会放在上面，就是欢迎大家来搜寻，然后帮我们按个赞。 好， HTJ 乐团7月31号跟8月5号分别在树乐集跟什么安和65。 安和65。 好的，就到时候见咯。感谢今晚 HTJ。 谢 谢。 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过得好吗？你还记得那双刻满岁月痕迹为家人默默付出的双手吗？那是你一直依赖却渐渐忽略的爸爸。有多久没有跟爸爸嘘寒问暖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给爸爸，让他知道你很好，并说声爸爸我爱您。泰和工坊陪你向天下所有的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 今年你绝对无法忽视的声音，你谈恋爱他写歌，谁是你心目中的最佳歌手？音乐怪才许嵩最新专辑《青年晚报》海蝶音乐震撼发行。 我是林宥嘉。

M 音乐教室， 好不洪亮的歌声哦！人妖鸡 是鸡声吧？ 我是 M， 我是玛丽 M。到底是谁没事都把这些关掉？好的，今天暑假第一弹，我们要来唱歌了，你准备好了吗？ 今天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 今天唱这首歌呢，是因为之前深夜的时候，我又忘记那个人的名字了。 谁啊？ 什么 N 什么 P 的一个男的，演《How I Met Your Mother》那个里面那个。 Neil Harris， Neil Patrick， Neil Patrick Harrison。 然后还有一个电视的新节目，感觉那是第一集，我自己猜啦，我看到后面。 嗯。 然后里面有很多，就它每个单元都很短，然后非常的紧凑，就也不会让你觉得歹戏拖棚，想说你这一段要演到什么时候。其中有一段呢，他也是很突然说，好的，我们要开始了，我们要进行大家最喜欢的卡拉 OK K 歌大赛。 哎，可是这个节目你是在哪里看到的、啊、 Star World。 Star World。 嗯， 哦，好。 然后他就是说他要举办那个 K 歌大赛，因为他是一个，他在美国播出，应该是 live 直播节目吧，我猜。 但是我那天听你讲，我就觉得这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啊。 对啊，因为它是一个直播，然后说好，现在我们要开始了，那我们要随机选出三个家庭，就你能不能接下来这首歌呢接唱，然后他就说好，他就开始电视上会秀出那种可能美国各地啪啪啪啪啪啪啪弄出来，然后很多人的家就开始在跑，然后忽然他说好，就是这一户了，比如说欧马克家，然后就看到画面上突然出现欧马克家的客厅，然后可能是比如说欧马克他爸妈他哥还有他四个人坐在沙发上，然后一开始就脸比比阿球，就大家看电视的时候脸应该都是蛮智障的表情 的。 大概过了五秒，然后他们就会尖叫说天哪，是我们，然后那个 Neil 吗， 嗯， 他就会说、哦、恭喜你们，就是你们有机会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然后这个画面就先往左边移，然后就又下一户噔，然后噔噔就是下一户，然后就隔三秒发现是我们上节目了，所以我一直摸不透他是怎么选出。 对啊，我觉得这不可能做到的啊，这三家的。难道这些， 可是如果那么摆明的造假，那干嘛还要演，就是哦我们被选中了这样。 就是其实他们就一开始还要装就是看电视，然后还要装嗨装开心。 对，因为其中有一个家庭，那个坐在正中央的女生被选中的时候，她真正穿睡裤，手上还拿着一瓶啤酒正在喝。 嗯， 所以那个时候主持人看到她说，哇我真高兴看到你现在可能就是正有点熏，或是你在喝酒，是一个很棒的状态。 嗯， 就选出了三个家庭，然后他们就说好，我们现在要迎接一首超级 K 歌，这个 K 歌就是人人都会唱， 嗯， 但是当就是我们就请歌手来现场唱嘛，歌手比如说唱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噗，马上就换你家。 欸，我不会下一句，欸， 就你有没有办法接到下一句？ 我没有办法。 可他就说那个是超级 K 歌啊，比如说可能更 背叛 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欸，我还是不会。拿奖金， 巴黎的草莓 和你虽然一直擦肩， 好像不是一只哦， 不是一直吗？ 那里的草莓和你虽然 一直擦肩啊， 不是直视哦。 和你虽然一直擦肩，但我知道， 因为他那个字是也是每一个字都要对的、哦，就下一句接唱你要完全正确，然后你只要接唱正确的话，就可以得到比如说$3,000。 嗯， 所以就是，然后就是第 一千是3万，三千是10万台币， 可能没那么多吧，因为那时候看觉得。差不多是一些不会让你惊呼就哦就觉得拿到也蛮开心的奖金， 嗯， 所以就是比如说第一，因为它是整个都是同一首歌、嗯、所以可能就是第一段第一户人家接完之后，他会直接他会很快宣布说恭喜你得到了我们的3000元奖金，或是、嗯、哦 sorry 就是这 没了 不不错了，然后再切回现场那一位歌手继续唱歌，唱到下一趴，然后啪再切那个第二户人家。 我还是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做到的。 当天那三户人家有2户成功，只有1户失败。 嗯 嗯, 嗯， 就其他两家就非常非常非常开心。这个单元超快，真的就是一首歌加上前因后果介绍，可能8分钟就结束了。 嗯 嗯。 但是明明你就觉得说，天哪，我请这个歌手，如果就正常来说，会觉得我请了这个歌手来了， 我应该就要好好利用他啊。 对，然后我又做这种连出去三个家庭，然后什么应该要把它搞很大。 嗯 嗯。 没有没有，8分钟结束，我们换下一趴。 对啊，可是这就是美国综艺节目的。怎么讲 ？Tempo， 如果你看 Tonight Show， 嗯， 就你看那些深夜 Late Night Show 的话，他们也是这样，他们都是一个一个短剧，一个一个短剧，然后访问也是一小段一小段， 他狂拉到户外、欸， 对啊， 他跟瑞斯彭，他们在爬天梯耶、欸，他们是那个消防员往上升，然后你要那边一直爬爬爬，高处爬完再往上爬，再往上爬，爬到一个非常高的地方之后，再用那个溜绳索呼溜下来、嗯嗯，溜下来之后呢，赶快把你衣服脱掉，你要赶快回到棚内继续主持。 对啊，就是他们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然后5分钟、8分钟、10分钟，然后不，对他们好像不是在想说，我找到了这一个人，我就要把他的产值用到最大化。我觉得这好像其实就是台湾跟美国就劳工生态的差异， 压榨他这样， 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反正我已经请你来了这一集，哦，我就要你这一集做好做 嘛。而且歌手也很开心，他就是穿得很漂亮， 嗯、 然后出来唱一首歌，然后看到大家都会唱他的歌，嗯、就哦，掌声鼓励鼓励，然后谢谢。 对啊， 嗯， 就让我想到就是上个礼拜跟我爸妈，因为就是去找我爸妈，然后就跟他们一起看电视， 嗯， 然后看到是什么隐藏的歌手吗？隐藏的歌手最后一集， 对， 最后一集就是找到过去的很多就是模仿的冠军这样子， 嗯、 然后他们一起在门后做一个二选一，然后猜说那个来宾会不会来， 嗯， 对，然后也是啊，就譬如说假设，譬如说好，你找了张信哲，然后他来了，他也不是只唱一首歌他就可以下去，他来了他就是要在那边做好做满做整齐、 uh-huh. 然后还要就是也是要跟后面的那一群就是来宾啊，然后一样要给反应啊， 嗯 啊，一样要被调侃啊、 欸、 也要说笑啊， 那个歌手们的反应都做得非常的夸张，欸， 对啊， 就还要脸部特写，我要是来宾，虽然我也不可能是来宾我要是来宾坐在那边压力真的是蛮大的， 對、啊、 因为你就不能就是我就嘴巴开开的就是看着台上、 啊、就是你不能就不会像美国那样就是短短的一个小段，或是之前我在看昨天他不知道为什么又跳出来了，就我有加 Jimmy Fallon 的 Tonight Show 的脸书， 嗯， 然后他有时候就会跳出一些很有趣的画面、 嗯、 但昨天不知道为什么他跳出一个二月份，他们重新 po 一个二月份的东西，就是好像就让大家就再回味一下再开心一下， 嗯， 那个就是找了 Will Ferrell，然后还有 Christina Aguilera， 嗯， 就他们两个人，然后演一出短剧，然后这个短剧是什么呢？其实就唱一首歌， 嗯， 然后这首歌呢，就是 Will Ferrell 他 会唱歌、哦， 他不会啊，他一开始走音啊，就每次一开头就走音， 嗯， 对，但主要就是他们跳一支舞，就是他穿白色的紧身裤， 嗯， 对，然后那个歌词是什么呢？歌词是 Everybody talking about my tight pants。Oh, my tight pants， 就是说所有人都在讨论我的紧身裤、 嗯、 我的紧身裤、 嗯、 我的紧身裤这样子，然后 Will Ferrell 唱完了第一段之后 Christina 就出来，然后唱一样的歌词，然后他们就是、嗯、因为那个音乐就是很适合做扭扭这样， 嗯， 所以他们一直用 tight pants 然后做扭扭舞扭扭舞， 嗯， 然后跳这样唱完一段以后， 主持人就跑出来，主持人是 Jimmy Fallon， 然后也出来，然后他很开心，然后噔噔噔跑出来，他也说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my tight pants， 他也穿白色紧身裤，然后他也就是 tight pants，然后这个时候就 Will Ferrell 说 Whoa 这个正，你刚刚说什么？大家在讨论你的 tight pants， 你的紧身裤、No， 这个正，大家在讨论我们的紧身，反正就是一个很无聊的短剧，但你看了以后就会很开心。 想笑吗？ 想笑啊，很开心啊。 是啊， 尤其 Will Ferrell 在里面，你知道他就是喜剧演员，他会又讲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会讲一些很酸然后骂人的话，然后讲到 Jimmy Fallon 无法回嘴，然后 主持人那边就是 主持人就他就。但是又很想笑，又很想笑场，反正就很也是啊，就是那个这个也才几分钟，三四五分钟，然后请到这么大的明星，他们就是跳一支 妞妞舞， 跳一支不知所谓的舞， 然后就结束， 没啦，登岸。 但后来我可能我也没有固定看时间啦，但是我在转那个 Star Wars， 我也看不到他这个现场的电视秀了，我就只有看过那一集 哦。因为他们有可能是他们的那个单元，他们不是固定的，不像就他们可能有点像哇，把我们拿去跟他们比 ，MM 音乐教室，他不是固定说什么哦，我每个礼拜二的 固定推出， 对对，他没有这样，他们有时候就突然会来一下， 就我做好了我就端出来这样， 就是那个企划有时候想到说，这好像很有趣哎。我们再做一集，然后做完一集以后有没有下一次不知道，然后也许是反应很好，然后所以可能会有下一次，或者也许是那个来宾很适合这个单元，所以就出来玩这个。像之前我也很想要玩那个 Jimmy Fallon 跟艺人玩的一个游戏，就是好，就是我们现在面对面嘛，然后我们有一个中间有一个隔板挡住，只有挖一个 洞， 就挖一个洞，所以我看得到你的头，你也看到我的头。然后要干嘛呢？就是，我旁边有个箱子，然后这个箱子打开以后呢，里面可能有一个东西，然后我看到以后，我要跟你形容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就是我现在拿的这个东西，它长了翅膀，然后有毛，然后。他还会吐舌头，然后是活的，很恶心什么之类。然后这个比赛是什么呢？这个小单元是演技大考验。所以就是他就会请演员来，然后互相比赛说谁猜得出来谁是在说谎，就有点像吹牛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打开这个东西，可能譬如说你不知道我拿到是什么嘛，然后我就要跟你形容这个是什么，然后我形容完以后，你就要问我一些问题，然后你要拆穿我是在说真话还是假话。 好难哦。 很有趣。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之前我上次看到一个他找了一个女演员，然后那个但他真的不会演戏。我觉得那真的 很明白。 很明白。就是他第一关他就是瞎讲一个东西，因为你知道你在上面你又想要就是表现你很有创意，你可以讲很好笑的东西出来。然后一开始被拆穿了，拆穿以后呢第二题就 Jimmy Fallon 嘛，就用一人讲一题这样子，就有点像足球 PK 赛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到第三题以后，这个女演员她就觉得说，算了，我不要骗人，我就讲真的好了。对，然后讲真的以后讲，因为她那里面盒子的东西其实也都蛮奇妙，都蛮奇怪的。她就是制作单位有特别去组装或什么干嘛的。然后讲真的以后，然后 Jimmy Fallon 就会觉得，我觉得你好像讲真的。然后那个女的马上就有点心虚，对，就觉得。是吗？是真的。然后我觉得看那个东西，那个反应好真实，你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人他真的演戏跟不会演戏那个差别。 可是他是演员， 尤其他又是演员，对， 很有名的吗？ 我现在叫不出他的名字，他不是那种什么好莱坞一线明星，对，但是你就可以看到 Jimmy Fallon 就是身为一个主持人，你还是比较宅心仁厚，也许你已经看穿他了， 但 你还是故意说我说这是假的，然后那个女的就很开心，就是还没有宣判嘛，说耶，就觉得自己赢了，这种我觉得超好，因为身为一个观众，我看那一段我觉得超好笑。 但大家可能又会想到说，哇，那你是主持人宅心仁厚，所以之前跟郑浩璇比赛，你是不是故意都让他呢？ 哦，不是啊， 再次强调那个真的没有让， 没有让他，没有让郑浩璇是真的 哦，竞争心态有够强烈，强烈到爆炸。 所以就是看那一个之后，当天他们选出来那个 KTV 超级 K 歌金曲，就是这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呢，其实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他到底是谁唱的，我也没有想过他歌词在干嘛。 但你本来就听过这首，因为太红了， 对，因为而且太多电影在用它了，然后就想说，哎，既然这么 hit， 应该 MN 音乐教室要来唱一下。 所以今天 MN 音乐教室要唱的不是新歌，是一首旧歌。 它是不是真的很旧了？ 1979年的冠军金曲，1979年你都还没出生。 天哪！ 对啊，然后这首歌叫做 I Will Survive。 嗯， 那唱歌人呢叫做 Gloria Gaynor。 嗯， 他呢出生在 Newark， 在纽泽西，家里面很穷，爸爸是职业乐手，会弹乌克丽丽跟吉他，然后有一个乐团会去驻唱，会唱歌， 所以也是音乐世家类型吗？为音乐世家。 对，可是因为一般说的音乐世家可能会讲说，哦，他爸可能是就是那种 古典的吗？ 不是，就好像音乐世家就是你从小你会被培育成一个乐手， 嗯， 而不是就是你只是爸妈就是你穷途潦倒的，对的那个感觉还是有差。 嗯哼， 好，所以爸爸是乐手，那他小时候他说，虽然家穷，可是他们家的那个气氛很好，然后从小就在音乐里面长大，就是可以听到很多音乐，那他也一直很想要去唱歌， 嗯， 可是在他那个年代，一来就是没有人就觉得他是女生，不让他入团啦， 嗯， 然后呢，他的弟弟也想要唱歌，但是那时候弟弟太小， 嗯， 好，所以反正就是那时候没有那个机会。但后来呢，他自己要去追逐他的歌唱梦想，然后弟弟变成他的经纪人，他在60年代的时候组团了，65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机会录了一支单曲。但真正要出名呢，算是在75年才获得真正的成功，也就是他苦熬了十几年的时间， 嗯， 没有什么代表作。75年的这个真正的成功呢，是他录了一首，他录了一个作品，然后这个作品里面有三首歌， 嗯， 然后这三首歌里面呢完全没有间断，没有让你休息，然后三首歌连在一起19分钟的舞曲， 嗯， 然后这个舞曲呢在夜店造成了轰动，所以大家就跳舞跳得很开心，然后尤其是那个年代的那个 disco 年代，就是一首歌可能有时候真的是做8分钟10分钟，就是让你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好，然后这个成功之后呢，他就离开了他原本那个成功的团队。 为什么？ 可能就觉得有更大的机会了吧。 嗯， 所以可是离开以后没有什么好结果，他就过着发了几张就是蛮平淡，反应平淡的作品。 嗯， 直到1978年，就是我们今天要唱的这一首歌曲 I Will Survive 出现了之后。但这首歌的出现呢，其实它也不是主打歌，它是那张专辑当中的 B 面歌曲，根本可能不会被听到的。 嗯， 是直到有一个 DJ 他听到以后就是惊讶，他觉得说天哪，这首歌怎么会在 B 面，然后他每天就他的节目狂打狂推。 就是你吗？ 我不会狂打啊。 你喜欢什么你会狂打啊？ 哦，你说现代艺术啊？ 现代艺术跟第一章的宇宙人啊。 哦，就是在青春点点里面， 当你很热爱的时候，你就会狂播。哎，欸，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个不用狂播啦， 我也很喜欢。 但是你没有狂播许书豪，我觉得蛮神秘的。 哦， 嗯， 还是 因为你在 KK Bus 狂播， 还是我因为有了夜现场之后，好像会把比较音乐性的东西就移到那边去了，所以反而在青春点点 就，所以你夜现场很常播了。 好像也没有。哎，欸。就是你看，嗯，你如果常听 Johnny 哥的节目的话，你就会发现，如果他真的有喜欢一首歌曲，他真的是 超长。 对，他以前就是一到六的话，可能每一天都会播，播到这首歌红到尾，就是红起来为止。嗯，然后刚刚说的这个 I Will Survive 这个 DJ 就是这个样子，他就狂播到就大家天就都听到这首歌，然后都觉得天啊，这首歌实在是太棒了。 嗯， 然后这首歌就成为了女性自觉的国歌。为什么是女性自觉？是因为她的歌词在讲着，就是一个男生离开这个女生，然后可是这个女生她一开始很难过，一开始被吓到，可是后来她就成长，她就醒过来，她就觉得说，嗯， 其实我也不需要你，我自己可以过得很好，然后我的爱会留给爱我的人，你走开吧，这样子。好，所以女性自觉国歌，同时呢也成为当年的同志国歌。 同志国歌、哦、 对对对对对对、嗯、I will survive。 所以当年如果没有这个 DJ 这首歌就是 对很有可能不会这么红。 嗯， 这个 DJ 因为狂放这首歌还得到那个什么什么连续三年的什么什么什么 disco 音乐什么奖项当中的某一个奖、嗯、因为就是他致力于推广这个音乐然后也因为这首歌后来红了之后，唱片公司就从善如流，就觉得说哦，那这不应该在 B 面， 嗯， 就发行个 A 面版本给你。 你说什么？我就专辑重新排序吗？ 对、啊、对对对，就 然后再发行。 对对对对对对， 怎么那么妙、啊？ 对 ，I will survive。 来听听看，大家应该吧，就会觉得有点熟。 是大爱大学造艺系林佑丽展现艺术创作， 我是生科系黄俊培育青年神农奖摇篮， 我是环工系陈昭安环教人员就业夯， 我是消防系张哲维毕业薪水上看55K， 我是欧旅系 Artemis 国际名校游学加实习， 我们在大爱大学提升自己，实现梦想。 北金华城，7月31高雄梦时代，8月7号台中新时代购物中心，8月14桃园大江购物中心，8月21台南南纺梦时代。 等你呀，全世界都有办法，那你想要跟我去哪？ 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大家好，我是许嵩。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惧某篇伤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 MM 音乐教室最正经的时间要来了， 歌词时间。我是英文老师欧马克， 我是英文儿童吴玛丽。 First, I was afraid. 一开始我怕死了， 我很害怕。I was petrified. 我觉得我没有学过 petrified 这个单字。 petrified， 对，没有啊。 petrified， 我们的高中也没有学这个字。petrified， 什么是 petrified？ 就是吓死了啊，就吓死了，吓到了。我 敢讲 petrified。Kept thinking I could never live without you by my side。 我就在想说，没有你我能活吗？ 活不下去啊，少了你的我该怎么办？ 好可怕，我刚刚心也是浮现这首歌。 少了你的我 没有办法接唱，是拿不到钱的，这首歌没有办法。 好， kept thinking， 持续的一直想着。 I could never live， 我没有，我绝对没有办法活。 without you， 没有你的话。 by my side， 在我旁边，没有你在我旁边的话，我绝对没有办法活的。 but then I spent so many nights， 但是之后呢，我用了很多个晚上。 Thinking how you did me wrong， 想想你对我多坏。 And I grew strong， 然后我就变强了。 对，我就 grow strong， 就是我就变强壮了。 嗯哼。 And I learned how to carry on， 而且我学会了要如何 carry on， 要如何继续下去，继续走下去。 嗯。 And so you're back， 然后你回来了。 对对对，就前面在讲的是。你说要跟我说再见，我吓死了。然后就想说没有你我要怎么活，然后接下来以泪洗面，我就觉得，然后就想到说其实你对我很坏啊，然后我就变强了，然后也知道怎么继续下去。诶，结果你回来了。 嗯哼。 From outer space， 为什么是从外太空回来啊？ 应该就是说你突然失联了，然后突然又回来那种感觉。 哦。 From outer space 外太空。 嗯。 I just walked in to find you here. 我只是刚好走走发现，哎呦，你怎么在这这样。 With that sad look upon your face. 然后你的脸上看起来蛮难过的。 对，就是我走进我的家里面就发现，你那几家哈。然后看到说，哦，你看起来好难过。 嗯哼。 你看起来，对，你的脸看起来好难过。所以意思就是这个男的可能就是 在外面玩 到，然后吃瘪了。 嗯， 吃瘪了就想说啊，还有一个人在等我，就回来这样。所以这种心态。 I should have changed my stupid lock， 我应该要把我的锁换掉才对。 对。 I should have made you leave your key， 我应该觉得你要把钥匙留下来还给我。 对，我应该要换掉我的锁，我应该要叫你把我的钥匙留下来。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前任女友可能都有你家钥匙的备份？ 我很确定的是前几任都没有，但我知道有一任有，他现在还有。 所以你是说你没有把钥匙交给他们过，还是你确定他们没有备份？ 前几任有交给他们过，我觉得他们也不会备份。 是哦。 对，然后 R 是我给他我的家里的钥匙。 嗯， 对啊，他现在还有我家钥匙。 所以 时候可能可以想潜入就潜入， 但最难过就是他不想，这是最难过的地方嘛？你干嘛逼我？ 不是，因为我刚刚想的是比较一些犯罪式的层面，就如果你今天惹他生气了，他如果潜入，然后就是把你的枕头整个撕烂，然后棉花弄得到处都是，然后在你的那些成长相册上面泼粪，然后让你也没有办法珍藏。 你是会做这种事情？ 冰箱全部都放一些很腐坏的食物， 在冰箱拉屎。 对，然后就是冰箱搞到臭到你也不能用。 你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吗？ 如果有一天丧心病狂，的确是蛮有可能的。 你会脱光光坐在捷运里吗？ 我比较担心你脱光光坐在捷运里，就当有一天你回家发现，就是曾经拥有你家钥匙人居然这样对你，然后你就可能原本要去洗澡都已经脱光，但是又想不开，觉得你决定要出门找他理论。 我决定要出门做捷运， 但是也不把衣服穿上，就直接出门做捷运了。 我觉得这样报复真的太过分了啦。 我只是想跟大家说，就是你要把你家钥匙这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交给他人的时候，还是需要三思而后行的。因为以前那个时代，就是你在看那个，尤其是日本的少女漫画，然后他们都会有那种很浪漫的情节，就是会把那个钥匙交给另一半。 对，就代表一种承诺嘛。 对啊，所以我怕大家都很渴望，就是很积极把钥匙交出去。 哦，我就是一个很容易把钥匙交出去的人。 但大家都对你很好，是不是很棒？ 我也对人家很好啊。 好，接下来。 好 ，If I had known just for one second， 如果我早知道只有一秒， 没有 ，just for one second 就是，如果我早知道，就算只有一秒，就算我知道这件事情，只要知道一秒，就反正意思就是，只要我早知道， 短短一秒钟， 对对对，只要。如果我早知道你会回来的话，You'd be back to bother me， 你会回来烦我。 对，然后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倒装，就是 If I had known for just one second you'd be back to bother me，I should have changed my stupid lock。在讲前面那个，就如果我早知道你会回来打扰我的话，我就应该换掉我的锁，我就应该叫你留下你的钥匙。 你看女人是不是一旦想清楚就变得非常狠心？ 是啊， 女人是很可怕的，我要跟大家讲。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什么？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想跟大家都觉得说，哦，他可能常常会很心软，我可能只要常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有一天当他们登之后，那个换脸的速度是很快的，就可以从100直接降到零度。 我要加一个是聪明的女人 哦，大家这样的聪明的女人好吗？ 对，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女人。因为还是有很多人会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Go on now Go on, go on, 走吧。 Go walk out the door. 出门吧。 对，就是因为这个男的现在在女生家里面嘛，所以你就说 go on now， 你现在给我走，你给我走出去。Just turn around now. 就是现在就转身。 Cause you're not welcome anymore. 因为你已经不再受欢迎了。 Weren't you the one who tried to hurt me with goodbye? Weren't you, 吧吧吧吧吧，这个开头好。我看到这个开头，我就会跳下来一句，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就觉得蛮烦的。 反结句，你不喜欢反结语气？ 不喜欢，蛮少看到的。 Weren't you？ 你不是？ 你不是？ 就是 Aren't you a girl？ 你不是一个女孩吗？好，你不是那一个想要试图伤害我，用再见试图伤害我的人吗？ With goodbye， 对 ，with goodbye， 用再见这句话，然后试图伤害我。You think you'd you think I'd crumble？ Crumble， 崩溃。 Stop crumbling。停止崩溃。 You think I'd crumble？ You think I'd lay down and die？ 你以为我会倒下，然后我会 kelky？ Oh no， not I。I will survive。 那不会是我，我会活下来。听到这个好像世界末日里面不知道谁会讲的台词哦。 I will survive。 As long as I know how to love。 对了，只要我知道如何去爱的话。 I know I'll stay alive。 我知道我就会活着。 I've got all my life to live。 我会用我的什么整个人生用力去活。 对，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反正我会好好活着啦，我会活得很精彩。I've got all my love to give。 我会把我所有的爱都给出去。 And I'll survive。 我会活着。 I will survive. 我告诉你，我会活着。 好，接下来下一段。It took all the strength I had not to fall apart. 你说 it 是指这个男的离开他这件事情吗？ It took all the strength. 对， 就你离开我，让我花了很多很多的力量，不要去崩溃。 对 ，fall apart 就是崩溃，就像我崩溃了，我就会在捷运上。 那为什么这边又要 fall apart， 又前面又要讲 crumble？ 啊，你就算写中文作文也是一样啊，你不会一直说 我崩溃了，我毁， 我崩溃了，或是哦，哎，对，中文崩溃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字讲吗？ 我溃堤了。 嗯，我的提防再也 hold 不住我沉重的负担。 那很失意的形容哎。 嗯，崩溃哦。 我垮台了。 我垮了。 我垮了。 我的心天崩地裂了。 嗯哼。 之类的。 所以他们没有程度之分。 没有啊，就只是换个词嘛，换个词用。Kept trying hard to mend the pieces of my broken heart. 我试着去修修我那些破掉的心心。 And I spent all so many nights. 然后我花了很多很多个晚上。 Just feeling sorry for myself. 就觉得对我自己感到很抱歉。 就觉得对啊，其实你对我 这么 差，么 么 对啊，我这么傻，然后我还要为你难过，为你哭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好好爱自己。很抱歉、I used to cry. 我以前是会哭啦。 But now I hold my head up high. 但我现在会把我的头抬高高。 And you see me. Now you see me. 你看看我。 Somebody new. Brand new, 全新。 I'm not that chained up little person. 我不是被链住的那个小小人。小小人怎么会被链住呢？小小人就链不住啊。 那个小可能就是内在的小，就是我觉得我很卑微 哦，不是那个借物少女艾丽婷那个小小的， 不是，就是我很卑微，我都要靠着你，然后我很渺小。 嗯哼。 Still in love, I'm not that chained up little person. Still in love with you. 我不是那一个就是被你锁住的小人，然后就还爱着你。 And so you felt like dropping in. Dropping in. Dropping 呢就。有点像是你把它想成像是麦当劳 drive through 的那个什么 德莱素， 对对 ，dropping in 就是我突然就是经过了中和市连城路，然后我就上十一楼看一看，说，哎，你在家吗？ 探班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同时也觉得，因为这是没有规划好的嘛， 嗯， 但我就觉得你会在， 嗯， 这样子， 你以为你可以随时就来？没事就看一下看一下， 对， 因为 他现在这个男的在他家嘛， 嗯，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男的在外面吃瘪，然后现在回到他家，所以 so you felt like dropping in， 你以为你就是随时可以过来、and just expect me to be free， 然后你都觉得我应该是就不聊了胆里啊呢， 对对对对，就是好像你回来我就要张开双臂迎接你，然后我就可以跟你怎么样这样子、now I'm saving all my loving for someone who's loving me， 我告诉你现在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爱会留给那一个爱我的人。 Yes， 这是不是有点像什么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What doesn't. 对。 他也是在，喂，我们是不是唱过那首歌啊？ 应该吧。Stronger， 更强，更强。 他那时候也是被感情所毁嘛，还是人生啊？ 应该那个也是感情吧。但那句话其实是尼采讲的，我还是要再说一次 哦， 不是 Kelly Carlson 讲那一句话是尼采讲。 好的，如果在这个人家说夏日恋情正要萌芽，你却陷入了低档当中，感情不顺，他劈腿，他离开了你，他觉得你很喵，他揍你更应该要去报警。但是你 把你选这首歌 怎样， 是特别要治愈我的吗？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 I will survive。 待会我们还是要做个温馨的小提醒，就是 M 音乐教室呢，尤其在这么激励人心这种情感国歌当中，我们要奋力一搏，所以待会如果你要好好的睡个觉，或是你家隔音比较差，还是记得把你的广播关小声一点哦。如果你戴耳道式耳机的话，更要注意你的听力安全。 间谍放送。 之后就会看见彩虹，就让可苦可乐给你希望与勇气。感动全日本的百万平民组合可苦可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old 住好世界，明亮趁年轻。轻奢补给源金盏花萃取物叶黄素，百人使用见证，满意度高达92%。轻奢品质，值得信赖。快上网搜寻轻奢补给源。 Hello， 我是包伟明，这是我的新歌《棒棒棒》，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 Well, serve five. 我觉得鸡有个好处，就是它不吵。 它不吵，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咽喉被你弄破了，还是它本来就不太吵？ 它好像以前不是这个声音吼。 每一只鸡在刚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它们都不是这个声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经过几次， 我是无敌破坏王吗？ 无敌破坏王要出二嘞， 真的？ 嗯， 常常搞轰趴呢。 常常们 I will survive。 好的， 常常要活着。 第一次让我们来熟悉一下啊。 一开始我害怕，我被吓死了，一直想着我不能活没有你在身边。然后我花了10多年想着你对我的话，我将强壮，而我学习走下去，而你回来从外太空。我只是走过，发现你脸上有难过的表情。我应该换掉我的手，我应该留下你钥匙。早知道只有一秒你会回来，打扰我去吧，现在走出门外，现在就转身，因为你不再受欢迎。你不是真的再见去伤害我吗？ 因为我崩溃， 因为我会躺下和死掉。不服我会活着，只要我知道如何去爱，我知道我会活着。我生活去过，我有所有的爱去给你，我会活着，我会活着。嘿， 怎么那么难？我怎么都不会唱啊？ 我有点想杀你， 可是我觉得很熟哎，但是我就唱不出来，怎么会这样？ 我觉得我想要杀了你，我觉得 you cannot survive。继续试着守护我破掉的心碎片，我花了这么多夜晚对自己感到抱歉。 我以前哭， 现在我把头抬起来，你看看我。真心的人 我不是被所欺负的小人，仍然爱着你。因为你随时能过来，现在我没时在等你。现在我把我所有的爱留给会爱我的人，去吧，去现在，走出门外，现在就转身，因为你不再受欢迎。你不是用再见去伤害我了吗？因为我崩溃，因为我会躺下和死掉，不住我，我会活着。只要我知道如果需要人找我，我会活着。我有很多去过，我有所有的爱去给，我会活着，我会活着。再见去伤害我了吗？因为我会崩溃，因为我会躺下和跳而不顾我，我会活着。只要我知道如何去爱，我知道我会活着。我有什么去过，我有所有的爱去给，我会活着。 哎，这话说就跟我翻译的版本不太一样。 真的假的？ 对啊，那个连唱的方式都有点不一样。 那你翻的版本是？ 就是那个版本有一个 Warren Chu， 就是你说你看到就想跳过去那一句啊 ，Warren Chu the one who tried to hurt me with goodbye。对啊，他唱的应该是你不是算了，我现在唱起来大家也听不出来差别。 刚那个版本 I will survive， 大概你唱了之后可以让你再多活几年呢？ 折寿五年吧。 我觉得你应该要用一些很戏剧张力的方式来唱。这个我印象最深刻是哪一部动画片还是什么有用吗？有一个角色主题曲他就在唱这个。 是哦。 然后他就是那种非常 power 式的那种从天而降，就我印象中的画面是这样。Era 就是他很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我本来是要用葛仲珊的方式唱的。 你有办法哦。 只有吧，现在算了。什么戏剧化啊。一开始我害怕， 吓死 我被吓死了， 吓死我了。 我没有你在身旁，让我放肆想着你 的我的怀， 撞上撞撞，我学习走下去。 从外太空，我只是错过发现你脸上很难过的表情。我应该换掉我的错，我应该留下你钥匙，钥匙都只有一秒。 你会回来打扰我，走吧，现在 Let's go， 走出门外 Go， 现在就转身移，因为你不再受欢迎。 你不是用再见去伤害我了吗？以为我会崩溃，因为我会躺下死翘翘，不， 我会活着， 我会活着， 只有我知道这不容易。我有所有， 我有所有的爱去给，我会活着， 我会活着。 崩溃，其实是这首不我破掉的心碎片。我花了这么多夜晚对自己感到抱歉，我已经哭，现在我发了开起来，看看我是谁的人。 我不是被锁住的小人，仍然爱着你。 因为你随时能过来，期待我没事在等你。现在我把我所有的爱留给会爱我的人，出发现在 Go， 我出门玩 Go， 因为你不再受欢迎。 你不是用再见去伤害我了吗？因为我会崩溃， 因为我会打架和自家，我会活着。 我会活着。 窗外，现在不算谁，因为你不再守候你。 我不喜欢被感情伤害我了吗？ 因为我会崩溃，因为我会想象会死掉。我会活着。我知道如何去爱，我知道我会活着。 我会活着。 间谍放送。 二十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秘密花园。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成名曲《小夜曲》。Of you. How bad must you know how I love you so? His plans. 全球超越1000组艺人翻唱《心灵捕手》，乔许世纪磅礴名曲《You Raise Me Up》。 升空， 光雕音乐会开演， 台东纳鹿湾欢迎你。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天星星， 不曾驻足任何风景，直到遇见了你，而我最美的停留。就是在你心上，李玉玺2016第一首创作歌曲《满天星》，7月13数位发行。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这路还能挽救，让我。 话说呢，玛丽今年的生日去了上海迪士尼，然后为了要玩那个创光速战记，全球只有上海迪士尼有的游乐设施。 嗯， 那现在玩回来觉得怎么样？好玩吗？ 哦，还不错咯。 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潘玮柏的 You You You， 在这边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失去相近，我感觉不到呼吸，连空气都只是 why why I love you so， 每秒钟战战兢兢，迎着你给的惊喜，你与众不同的 love love I want you girl， tell me baby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陷入梦幻催眠怎么说， so baby baby tell me baby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爱情最前面心被激动，天上